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講啊講出版咧，就真係即係我嗰行，即係依啲叫做咩咧？即係叫做誒咩話職業病啊！即係以前搞出版， 你出版業啊， 我以前出版業 啊，周刊啊。 咁啊講下講下，其實就本來冇打算講嘅，真真正正想講咧，而家咧就想講呢一個都係上個禮拜，因為咧 上禮拜 佢係做逃兵啦， 即係二嗰晚 做節目啦。啊！嗰晚發生嘅就係 好似你頭先喎，你一早就已經話唔得噶咯。 係啊，我早話唔得，我一早話唔得啊！你後尾就話：，誒咁啊，唔好咯咁樣啊。 咁我一條友講啊，大佬我唔得噶，我唔係我唔係 有 阿 Lens 嘛， 有咖喱飯啊 嘛。好啦，喂，咁啊，講翻咧就係其實想講翻呢個陳浩天呢個所謂港獨問題，而家咧 所謂港獨問題，哇！呢個 所謂點解咧？可圈可點喎，你個所謂 係所謂咧就兩個所謂嘅一。陳浩天所謂陳浩天的港獨問題 okay,、嗯、 第二個就是政府所謂的港獨問題 okay, 陳浩天所謂的港獨問題就是什麼呢、陳浩天究竟所謂創立他的民族黨之後、究竟有什麼的港獨行為呢、對不起沒什麼 follow我真的看不到 OK 第一 你孤陋寡聞好 了、我孤陋寡聞我真的看不到 我都看不到 陳浩天有些什麼事做了出來是即是有一些叫港獨或者是叫顛覆國家的一些行為出來 沒 我真的看不到 其實有九點的其實剛即那九點其實遮住個名 字我寫到一百都可以 寫得八點都得 我加到一百都得寫用乜嘢啫？係咪？ 其實佢講九點之後講好荒謬，佢係咩咧？提出即係之前政府咪有成沓至七八頁文件，就引用咗陳浩天 Facebook 啊公開發言啊逐字記錄用廣東話嗰、那個我望過成沓。 嗰個係文字啦，嗰係言論啦。 嗱，佢透過九點好搞嘢，九點其實呢個咧嗱，譬如話咩咧？提出滲透政府部門、滲透警隊。 喂，嗱、提出 OK， 我而家先講提出。提出啦，最緊要係呢兩個字，因為點解咧？嗱、你過去咧，如果你講呢個策略嚟講咧，我哋任何人都會提出好多嘢噶，係咪先？ 即係做無間道啫，簡單講。 我哋講嘅滲透啊， 喂，呢啲一提出嘅嘢，唔代表我真係做咗噶嘛。好啊，第二， 喂，咁其實一哥你又無間道到電影拉得啦。第二係咩咧？與海外分離組織建立聯繫呢一、這個， 佢都有去台灣嘅，佢咪有一次咪俾人兇嘅喺台灣嘅食肆度、我有評論過我見到佢都我見猶年啊，大佬，即係你去台灣，我哋去台灣，點會搞到咁大鑊嘅咧？咁樣點會有人知道你去台灣嘅咧？咁樣。喂，唔係嗰段片我都唔知佢去咗台灣嘅，大佬。 去咗都唔知係嘛？ 係咯， 做都唔知係嘛？咁第三就係咩咧？舉辦中學政治啟蒙計劃，喺各校組織中學生、這個、 好似有少少成功嘅，因為個學生動員係即係飆出嚟。 之後星期六嗰日嘅集會又出嚟發言嘅。第四就係咩咧？向各大嘅大學同埋學院提供港獨標語。第五就出版呢個 咁即係話之前掛嗰啲可能佢都有份㗎係嘛？ 佢話佢聲稱啦，呢、這個我唔知道啦。Okay. 第五就係話出版刊物叫眾議啦。第六個就係我哋都一樣啦。 眾議有冇睇過啊？ 梗係冇啊，有都唔知道。 有冇出版過㗎？ 有都唔知道，係咪就係街唔知喺咩街站派我唔知啦。第六就係話透過電台訪問、互聯網作政治宣傳，即、就、係、是、我哋呢啲咁樣咧。七就係擺街站同埋公眾集會。八就係咩咧？意圖參選立法會選舉，呢、這個都 DQ 咗啦，係咪？九就係、 意圖啫， 意圖都做唔到啦。第九、 意圖都係罪行嚟， 意圖嘅咋封埋。第九就係籌款同埋招收成員。其實上面咧嗱。我以為，咦，其實講咩黨派？其實呢個共產黨做嘅嘢嚟嘅喎。嗱，你話滲透政府部門同埋滲透警隊。喂，而家香港嗰啲警隊高層嗰啲叫咩退休？咪有個叫選擇症嘅，咪佢撐李斯煙嗰啲咩什麼正義聯盟嘅？ 嗰啲退休 咪滲透咗咯，已經 退休警務人員啊嘛， 係嘛？ 唔好話退休警務人員啦。 其實我懷疑當日咧，陳浩天咧，就係將四九年之前咧共產 呢個手冊滲透手冊係嘛？ 基本上抄落去嘅，即係共產黨大概做過啲乜嘢，能夠推翻國民黨政團咧？ 佢就照抄嘅啫。 喂，如果係咁啊，真係罪成啦。 咁佢一定 咁啊，造 成你成功咗啊嘛，共產黨成功咗， 咁證明咧共產黨成功啊嘛，所以佢就驚咯。陳浩天，你仲用翻共產黨嗰套嘢？ 我同埋你啊，上次即係就係星期六遊行咁樣，其實人數大概即係1000人內啦。咁我做抖擦啦，我觀察到啲咩咧？咁咪好耐冇出過啲龍哥、虎哥同埋啲大媽嘅。咁我壓尾，我跟遊行。咁啊，其實我哋喺嗰個修頓 咩叫龍哥虎哥啊？ 嗰啲又雜 龍哥虎哥啊！ 一去親。去親嗰啲嘅仇恨示威，佢就會去兇人啊！ 哦、左青左 右右白虎，係啦、啊。但係嗰啲咧就係、是、呢幾年即係呢一年少見咗好多啊嘛。咁我最即係星期六見到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即係、一班泛民就遊行先嘅，嗰班即係所謂舉住香港獨立旗幟嘅咧，大概為數二三人到咧，就即係嬲尾就加入嘅。咁開始咧，嗰班即係黑衫人、黑衣人咧就混入隊尾，呢個未試過混入正混入隊尾，不停咁攞部機咁樣。近鏡影相，有啲影片，有啲拍，有啲又揾電話影相點相咁樣嘅。到行到中間，即係接近軍理廠街咧，即係嗰度地方細啊嘛，窄嘅時候咧，咁咧中間即係警察就好少少，就攔開嗰班人。好啦，但係去當嗰班即係攞住港獨旗嘅人經過呢個警察總部時候咧，咁開始咧，即係有個梯級上面咧，就咁有個着便裝着西裝人同下面即係嗰啲白衫指揮官講話警告呢班人就開始起哄咯，即係呢個就係咁樣。 去到呢一度咧，因為我冇參加個遊行啦、我淨係聽你描述嗰個情況咧。令我真係叫做醒起咧，以前嗰個嘅天后廟啊，定係咩？即係總之求籤啊，唔係天后廟嗰、個叫做咩啊？ 黃大仙 逢一年 求車公廟啊， 車公廟係車公廟求籤咧，即係咩人鬼啊？你都 人鬼兩不分啊嘛？ 人鬼兩不分，因為點解咧？你真係唔知喎。嗱、你睇到頭先嗰個情況。一班所謂的港獨派的人就出嚟舉旗，又跟住另一批人就去兇佢。OK， 依一班嘅所謂的左青龍右白虎去兇 點上啊？ 喂，你究竟你點知佢哋兩批人是咪喺度做一場大龍鳳出嚟呢？ 我都估到你想咁， 你咁樣咁樣， 你唔知啊？我唔係我而家咪話係，我係話唔知。 我都估到你想， 但係而家喂，你睇下中共以前的手法。呢啲咪就係在中共手法咯？ 唔係呢個唔係好似我哋以前正常嘅遊行。嗱，第一你問我，呢、這個遊行咧係雞肋嚟嘅，對我哋啲泛民嘅支持者嚟講、或者係即係真正係反對派同老共對抗嘅人。OK， 即係你叫我去一個遊行，其實所謂陳浩天用你頭先個 terms， 嗰套嘢其實我係完全 所謂陳浩天嘅港獨。 所謂陳浩天嘅所謂港獨，喂，其實我係唔信噶嘛。但係有時好難嘅就係，喂，我點都好，即使我唔同意你個內容，咁我同意你表達呢個意見嘅自由嘅。 唔係咁，今次咧，我覺得唔止係咁，今次係因為政府引用社團條例第八條， 同意啊。 所以咧，今次其實呢個遊行示威係夾住出嚟嘅， 冇得唔去嘅今次， 冇得唔去嘅，因為 我上個星期五嘅評論咩咧？我話呢個咧粗俗啲講咧叫床板夾春袋， 又係咁講你。 我哋又 我哋成日講呢一個形容詞， 今次都係習近平床板夾春袋。 喂，大佬，喂。根本是一個虛幻的東西，即我用虛幻來形容， 即 其實是一個假的問題，你明明給一個假的答案出來，接著你現在叫我給一個假的抗議， 而這個假的問題是由昔日689提，即叫撩起出來 initiate， 然後跟著現在習帝呢又內外交困，在這個時候又突然之間，你想想 又暴起了， 你想想社團條例用社團條例第八條來去嘗試取締這個民族黨這個時間性、我們當然沒辦法可以證明的，為什麼過去一直來說都不引用，又跟著現在七月的時候，當中美貿易、打到紛紛擾擾的時候，突然間拿出來呢，樣你可能說喂香港是不是那麼重要，有些人這樣說、中美貿易戰你都拿出來說，不是的，你老實這樣說，真的現在今時今日，如果習近平真的還要拿一些東西出來呢，去叫做、將那個視線轉移的時候呢，即是說要製造呢香港、台灣乜 Q 五獨聯 五獨合流， 五獨合流啊！呢個係一個很好嘅 agenda 嚟㗎， 唔係所以 五獨合流係一個對於 中共政權嚟講係一個好好嘅 agenda setting。 所以我點解話呢個係一個假問題，同埋係當權者特登設計出嚟嘅一個問題。因為其實大家係冇對呢樣嘢係冇乜感覺㗎。即係陳浩天講嗰九大綱領或者九大行動綱領咧，其實我哋得啖笑嘅啫。 唔係香港人其實咧，嗱老實咁講，你睇到啦，今次遊行又係唔係好多人啦、嗯，其實亦都引唔起到嗰個嘅 關注啦，算多嘅真係算多，比較 成千有 啦，係啦，我覺得算多，但係都係少嘛，算多，但係都係少， 都係少。 即係咧，對嗰個政權嚟講咧，老實咁講，今次咧佢又已經係，不過老實咁講，佢係冇輸嘅，一定冇輸。 乜去唔去都贏 啊？係贏硬嘅、嗯，贏硬喺兩方面，一就係咩咧？第一。文好嘢講，民主派床板夾春袋。而家咧，除咗係一班嘅所謂嘅核心民主派知道發生咩事之外咧，係嗰班嘅所謂嘅公眾啊，就睇到哇喺港獨，你撐港獨、啊， 你支持港獨啊！ 即係話，如果你出嚟，你無論係民主黨、嗯、公民黨任何嘅政治人物，泛民當中嘅政治人物，係、 嗯、 出現喺今次嘅遊行裡面，或者係喺你的 Facebook 裡面去撐他的時候呢、嗯、那你還不是港獨， 因為人們會混淆了，因為我不支持港獨，但我支持所謂的陳浩天去發表這個所謂的港獨的意見，其實搞不清楚的嘛， 是很迂迴嘛，第一是講不清楚、啊、很難講清楚， 這些是鬼佬的概念來的、這些是真的鬼佬， 但是 先會這樣說的，就說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不過我誓死保衛你表達意見的自由， 冇錯。 咁所以咧，如果你的表達意見自由被人剝奪的時候咧，我都頂。 呢啲係阿土伯、阿取伯同埋 Lens 仔會明白的嘢嚟嘅啫嘛。即係話一般我哋叫 public perception， 即係阿細良又成日講，我又會成日講 public perception， 公眾觀感係咩回事呢、其實我話點解今次政府係贏硬呢，所以777咧真係唔少嘢條友。你唔好睇佢咩嘢，佢真係唔少嘢。今次咧根本係個屎碌架 set 到咧， 行一行 啊，認一 認 啊， 認一認啊。 我同埋你講翻之前咧，呢、這個唔係冇得捉啊。之前唔係話戴耀廷同一啲屯門，即係佢有個風雲計劃嘅，佢有兩個叫做呢、這個屯門社區網絡，話佢係入室弟子，而呢兩個就係支持港獨噶嘛。 嗯， 而你明顯就係即係佢哋儲緊子彈嘅未來喺19年嘅區選的翻牆用咯。哦，原來你民主黨啲人 capital 支持港獨嘅。 所以後來你咪見到上個禮拜咧都有啲小道嘅新聞啦、當然唔係重點啦，就批評呢一個嘅泛民嘅主流其實唔係好積極就呢單嘢咧表態噶嘛、包括佢嘅記者招待會有咩人出嚟啊？ 嗰啲係咪一線人物、啊？ 甚至乎佢哋所有嘅聲明、都第一句開宗明義就係講我唔支持港獨。其實我自己我嘅判斷啦、老共收貨噶啦。我就係想引你哋出嚟話俾我聽，你唔支持港獨啊嘛？ 咁你咪又另外一條一個嘅即係叫做可以佢攞到嘅就係令你內控咯。因為點解咧？嗱，當民主黨好、公民黨好，或者一啲即係其他泛民嘅人士，當佢出嚟講，我首先第一樣嘢，我唔支持港獨，我要清楚話俾你聽，我今次呢個支持嘅行動咧，係講緊我反對政府干涉言論自由。即係引用呢、這個呢、這個社團條例第八條去干涉香港人應有嘅所謂嘅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好似你所講啦。嗱，但係我點都一開始嘅時候，我要聲明翻我對港獨嘅立場啊嘛。依、這個包括咗除咗係有我有咁嘅必須性之外，依、這個亦都係要嘗試同呢個民族黨隔離啊嘛， 亦都係咧類似文革咁。就是人人都要表態，就個個要過關。 其實你講呢一樣嘢咧，就係有個 咁，但係咧呢個咪又構成咗另一樣嘢，我就話是碌架咯。個碌架，我如果設呢個局嘅時候，我會睇到你哋一定會咁反應啊嘛。 冇錯， 你一定咁反應嘅時候，於是咧就有人會批評你啦，就係話：，切，你使唔使啊？ 同嗰度切割你 啊？使唔使咁切割啊？ 已經有咁講啦， 你使唔使切得咁快啊？ 已經有咁講啦，已經唔少啦。 喂，老實講，我今次我唔係話即係幫佢，我同佢都好多牙齒人。但喺個問題上邊，喂，我真係唔信噶嘛，我都唔覺得呢個一個好嘅策略。咁我噏一噏，咁唔係好大件事啫，係咪？ 講下啫，係嘛？ 唔係，但係最慘就係咧，你變成係老共利用呢一樣嘢嚟咧，係焗你啲主流嘅政黨去效忠表態。呢、這個我覺得先係危險啊！呢樣嘢。即嗱，你上一次就算喺校園裏邊咧，就嗰啲咁樣嘅標語嘅問題 咧，廣大嗰次係嘛？廣大中大嗰次， 好多政黨都出嚟發表聲明㗎，尤其是泛民嘅主流政黨，嗱個個又係咁講嘅噃， 哦，蔡若蓮 一開波，一開波蔡若蓮 個仔抵死嗰樣嗰類， 全部第一句都係咁嘅，就話我唔支持港獨。其實以前咧唔會有人問我哋呢啲問題噶嘛，我都唔覺得我需要答呢個問題。喂，點解而家？ 乜都要 全部都要就呢個問題表態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喎。 即係下次咧，唔係我覺得咧，我可以明白政黨或者係從政者咧點解咁講咧，佢要向佢選民，其實唔一定係佢嘅目的咧，就梗係唔係向同阿爺交即係交代，佢 係 為選民，因為點解咧？佢都會考慮嘅。你都曾經做過即係政黨領導嘅時候，你都會知道噶。一樣嘢就係話，喂，如果我行呢條線嘅時候，或者同呢個陳浩天一起出現喺一個遊行嗰度咧嘅時候咧，我嗰班嘅選民會點睇咧？ 觀感 我 覺得你觀感啦。 所以陳浩天今次都算好噶啦，行到呢一步就，佢嗰日遊行冇出嚟。嗱，你佢出嚟嘅話，咁你俾唔俾佢行前咧？ 唔係之前佢懟尾嘅，但係都俾即係上台發言必要啦，最尾嗰陣時。上嚟發言，而嗰日上嚟發言，佢都亦都有宣揚。 其實我都覺得港獨嘅朋友，即係我唔知道你真相信定係假相信啦，定係即係背後有人策動佢咁做啦。我當俾個 benefit of doubt 你，我俾翻個 credit 你，你自己搞啦，你唔好撈我哋搞啦，大佬，大家嚟攬住死嗱，策略上都係，即係你有你激進啲，你咪激進啲咯。我有我保守啲，咁我保守啲啦。大家企喺個唔同位置裏邊。你又成日喺度即系做菠萝鸡，就黐住，系嘛？咁我唔通赶你走啊！我去游行嘅时候，喂，我都同我自己嘅支持者或者我哋嘅群众解释唔清楚，咁你同我分别喺边度？我唔系好多人明白头先我哋讲嗰个区分嘅、哦，咁点搞啊？咁日后系咪？嗱，跟住你又引埋班黑社会烂鬼埋嚟， 系啦， 喺个游行里边。 咁呢個咪就係嗰班，譬如等於好似我老婆嗰啲人咧，一睇睇到咁嘅場面嘅時候， 佢咪唔好去咯， 龍蛇混雜。 唔係啊，佢咪叫我唔好去，我梗係佢唔會叫到我唔好去啦。但係我嘅意思，我太太亦都係一個 standard 嘅代表嚟嘅，即係佢咧就昔日就唔中意阿長毛啊，即係嗰啲咧嚇。咁然後跟住咧，你睇到話喺個遊行裡面三生五惡啊，同呢一班民主派群埋一齊啊。咁於是呢啲話 association 咪會出現咯，呢個 association 即係 會噶會噶， 係啊，咁所以其實而家你睇到成個中而家個政權包括777咪玩緊呢個遊戲咯，所以你咪解釋到點解嗰啲人出翻嚟咯，喺今次呢個遊行裡面咧， 咪仲有一樣嘢，我哋頭先留咗講嘅就係、是、個個都講曬嘅咧，就係、是、為23條鋪路咧，從陳浩天呢一個個案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個案嚟，因為點解咧嗱？我哋嘅黃絲又好，藍絲又好，個群眾就固定咗啦。中間嗰班人咧，即係過往可能2003年反對呢一個23條立法嘅人咧，就覺得呢樣嘢越嚟越誇張，越嚟越嚴重。嗱，大學又無端端懟之其出嚟啊，跟住而家你又搞咗個民族黨啊，跟住又寫一本叫咩話？港大嗰陣時候學院 嗰本啊， 咩民族論啊嘛， 民族論啊咁。喂，嗰啲人都覺得，唉，咁咪立啦，話點喂？嗱，嗰啲中間嘅人咧，你唔好話佢係契弟，你唔好話佢係窩窩妥妥，但係咧佢就覺得，喂，以前我反對23條立法，因為我建基於一樣嘢啫，唔係我哋嗰啲咩民主人權咁簡單，喂，香港都冇呢咁嘅嘢，你搞嚟做乜啦？咁多人反對，但係如果而家呢班可能係10-20%，嚇，即係喺多數決嘅選舉裏邊咧，我哋叫做 median voter，中間嘅選民，嗰班人就話，要咁立啦。香港唔鬼亂啦，國歌法佢可能都會咁諗嘅喎。嗱，以前如果你唔靴嘅時候，我哋都冇人理嗰首歌噶啦，係咪？你中意唱就唱，唔中意唱就唔唱。我覺得嗱，呢啲即係你唔好話嗰啲人係契弟，嗰啲人係窩窩妥妥，嗰啲人係即係長頭草。但係咧，某程度上，陳浩天呢個 case 咧，其實就係會俾政府一個 justification， 係去再一次引證23條立法嘅必要性，而呢班人。是會倒過去 嗱，所以我就話佢依條橋咧嗰個嘅精妙之處就喺呢一度，喺邊度咧？佢其實係兩樣嘢，除咗阿土你頭先所講嗰樣嘢之外咧，就令到一班香港人咧覺得，既然係咁，不如立23條立法啦，開始鬆啦，個心已經反嘅，而家都覺得，唉，不如立23條立法啦， 立啦， 係。第二當然咧就係你睇到今次嘅反應，就知道立23條立法。是不會再有什麼太大的回響了反彈了即是所謂的試水溫 嗱呢一啲咧，呢啲嘅所謂嘅政治手段咧，就係過去一直有噶啦，即係試水温。你咪睇到今次試到水温咯。 嗯、 就連社團條例去將香港人嘅結社自由咁樣用咁嘅方式嚟去粗暴干涉嘅時候咧。都冇嘢喎，冇事喎， 亦都唔係好大反彈， 冇乜反彈喎， 係我哋啲有跟住啫。 你又睇到所謂嘅民主派，睇下咩叫民主派？而家我都覺得好混、好含混嘅。而家香港民主派， 嗯、 就話你睇到民主派之間互相喺回應呢件事嘅當中，亦都顯示出大家各有戒心、哦， 嗯， 亦都能夠成功到令到佢哋哇喺咁，好似頭先所講嘅，使唔使咁早劃清界線啊？進一步將佢哋嗰個嘅所謂嘅心病加深，咁、 嗯、 呢個時候仲唔係一個 諗？唔係你點樣做都死啊！嗱，你當我哋係今日係公民黨、民主黨嘅黨魁咧、嗯，我而家要決定寫呢份聲明，決定點樣回應陳浩天呢件事。嗱，如果我哋加多幾錢肉緊，啲人咧就會誤會，話哥、翠伯，你支持港獨嘅， 嗯， 即使你唔係咁諗啊。群眾都係會咁 perceive 你噶嘛，學你話齋 public perception 嚟噶嘛呢樣嘢。好啦，係咁以發份聲明，就做下群眾去嘅遊行，啲人就話：，切你咁鬼 hea。 嗱，所以咧， 你點都死啊！你點？ 嗱，容許我講啦，我就真係冇乜從政經驗啊，你啊從政經驗豐富啊。嗱，我覺得第二條路死梗嘅，做啲嘢 做少少啫， 又做唔夠。 係啦，嗱呢啲係死梗嘅。嗱，我自己覺得預見認為，無論如何， 嗯、 就等於 Donald Trump 對中國一樣，你係唔可，你係一定要用新嘅方式㗎。即係嘅意思係咩呢？嗱，好似頭先阿土所講嘅，我一企出嚟嘅時候咧，如果係我係當我係某個政黨啦，民主派政黨啦、 嗯， 我就係一定揸住嗰個所謂嘅言論自由又結社自由依條線先，揸 住 條線，執住條線，然後跟住人哋問我，你知唔支持知唔知港獨？呢、這個唔係一個 issue。 嗯， 我唔需要，好似你所講，我係唔需要回答你嘅問題。點解我一定要回答？我知唔支持港獨啫？ 嗯 嗯。 呢、這個唔係呢個 topic 嚟㗎， 其實 我呢個 topic 係講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嘛。 其實呢個都係假命題 嚟嘅。 啊，假命題 係咯，假命題嚟㗎嘛。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較為有即係聰明嘅方式咧，係直情將港獨嘅問題咧抹開，你唔好問我呢個問題，嗯、我亦都唔會回答你呢個問題。 好似我哋此地無銀三百兩咁。 啊 即係我特登喺每一份聲明裏邊都， 我咪會堅持就話香港人有討論港獨嘅自由。 喂，但係你，但係你呢一個之後咪之後嗱，好到選舉時候啦，到個選舉之後問你，你聲明你又要答啲問題。 喂，討論都唔得， 喂，討論都唔得， 唔得關到事啊。 跟住講真啦，你如果唔係，但係你從政，我明白你講咩啊？你從政者咧，如果真係去到選舉論壇，你問我支唔支持港獨嘅時候，我答你我唔支持港獨，係因為你問我啊嘛，係因為喺選舉論壇我需要向選民交代嘛。但係今次呢件事唔係嘛，今次呢件事係講緊你政府。用呢個嘅社團條例第八條 ，which 你係從來冇用過。1911年呢個社團條例至今，去到1949年你修訂呢個條例，至到而家你係未引用過第八條嘛？究竟民族黨做過啲乜嘢嘢？ 嗯， 係會觸動到你用第八條例去檢控佢咧？ 寫咗成百幾二百頁紙係嘛？ 700頁啊！ 啊 ，sorry， 700啊，唔係 百幾。Executive summary 係幾廿頁 啊？ 喂，我真系 咁，所以 喂，我真系拗晒头。 我认为系应该永远都系最，即系喺呢件事又唔系永喺呢件事上面系应该只系聚焦呢一点。你唔好再同我讲我个人好，我政党好，支唔支持港独？呢、這个唔系呢个问题嘅 issue， 系讲紧结社自由同埋言论自由。 唔系，其实咧，泛民主派咧容易答嘅呢个问题，即系用咗头先你个基本点咧开始去答咧，就系话喂。任何一個自由同民主嘅社會，嗱，除非你話俾我聽，你個唔係自由民主嘅社會，OK？ 有討論嘅自由，表達意見嘅自由，包括主權嘅問題，包括共產黨應唔應該執政嘅問題，包括香港嘅前途，無論係50年之後或者係而家嘅問題，喂，講下都唔俾 嘅，係咯？嗱，一個討論，第二你要定義清楚一樣嘢，就係話咩嘢叫做行動。咩叫行動？ 咩叫言論？ 行動？ 咩叫言論？ 咩叫言論？喂，今次嘅 issue 係呢一度啊嘛。 唔係佢哋最大嘅問題係咩咧？搞親呢啲咁嘅獨立運動嘅咧，大部分啊，尤其是喺21世紀之後咧，都係搞嘢就恐怖主義， 一系就搞武装革命嘅、你就唔好天一半地一半，又搞下选举啊咁样。喂，大哥，呢条桥只系英国嗰啲咁嘅地方咧，咩新芬党嗰啲先 work 嘅咋？即系咩苏格兰咩民族党嗰啲先 work 嘅咋？喂，如果你喺个专制独裁嘅政府里边，如果系搞独立嘅人，我理得你立唔立廿三条啊，哥？你咪立咯！我根本就系同你夺取政权，我根本就嚟即系杀咗你咁滞，系咪？ 但系其实咧，平情而论，其实立唔立廿三条根本嗱，而家咧陈阿七七七梗系会想立廿三条啦，因为点解立廿三条系为咗佢自己嘅仕途立咗功嘛？但系其实 亦都要交代， 要交代嘛？其实系面子问题啊嘛。其实大个 埋呢张单 系阿爷就系面子问题。啊七七七咧就是、要埋，所以你埋依張單。其實真真正正而家香港立唔立廿三條根本已經係唔重要，因為點解唔重要啊？係因為而家你社團條例第八條已經搞掂咗啦，加埋公安條例， 冇錯， 搞掂咗你啦，已經。 你冇得勇武抗爭，你冇得噏， 係啊， 呢一個港獨嘅自由， 仲有咩港獨問題啫？ 咁、你 justify 咗喎、你而家現行嘅法例已經足夠去打擊呢、這個。完全的港独的问题。 首先第一件事，我同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同意是什么呢？事实上现在我是认可，就是社团条例第八条是处理这样问题的国家安全。写得清清楚楚啦。但第二，这条条例又很含混不清的。所以为什么这个的联合国 人权事务委员会是 challenge這個社團條例的嘛、所以其實如果我要再講的時候，是沒錯，你有條條例是處理這個國家安全的，但是我如果要 challenge 你，就是說喂，什麼叫行為先？你現在究竟是啊，沒錯，有這條法例，但是你要有一些叫叫做暴力行為，或者一些叫聯繫那些的挑戰中共政權，或者以推翻中共政權為目標的社的團體 的綱領， 然後 所以我預估到 有行動綱領才行。 取白我預估到的，即是跟著相類似陳浩天這些是會雨後春筍地出現，跟著當權的是會不斷是做一場戲給你是不斷打壓的。 其實想問兩位，剛才你阿土講兩件事，你說做大龍鳳嘛，記不記得有個叫全國獨立黨，記不記得有冇印象？ 全部會 排 排隊嚟噶，因為點解咧？佢喂，老實講，你唔好以為老共流嘅先得噶。我記得我自己睇翻1949年之前老共奪取政權嘅做法，你真係要細心睇下呢一段嘅黨史，或者佢點樣同國民黨鬥爭。喂，佢係搞滲透，搞呢個輿論。係嘛？點樣贏取民心？喂，其實而家佢再 apply 翻喺香港，以前佢冇 apply，後尾佢而家開始 apply 緊。喂，你做場大龍鳳出嚟用乜意啫？係嘛？我聽日同你 之前都做過啦，仲要 係嘛？高舉呢個獨立嘅旗幟，哇！耀武揚威，幾有道德呢個價值，係咁喺度批，跟住兩嘢就打我哋兩條 友。其實所有嘢都係政治需要嚟嘅啫，即係中共要喺香港玩乜？而家有埋七七七政權嘅配合。基本上玩乜都得噶啦，老實咁講。所以點解我覺得呢個七月用呢一個嘅社團條例第八條嚟呢個嘗試取替呢個民族黨咧？我自己覺得就個 timing 唔係咁簡單嘅。嗱，但係咧 ，timing 咧，我就覺得佢係咪都要喐噶啦？即係你講中美貿易戰又好，你講沙中線又好，嗰啲咁樣嘅醜聞都好，佢係咪都喐噶啦？不過問題就係等一個最 appropriate 嘅 time 轉移視線嘅時候。 唔 係， 仲有 你諗下，我哋啊就呢個問題啊，前前後都討論足一個禮拜啦。 七月仲有一個， 咩啊？ 就係呢個立法會放暑假， 冇議題啊。 同埋世界盃之後啱啱啊嘛。 唔係啊，你變咗你啲人去曬旅行啊，嗰班民主派嘅議員去咗旅行啊嘛，咁所以咪變咗佢要喺呢個暑假裡面，如果嘗試推任何嘢，包括選區劃界，都是会在暑期那里去推出来的。 不如我们留下一次讲。 下一次讲这个选这个立法不是这个区议会选区划界。 好，转头回来。 原味鸡是用自创的原味。 味鮮凍技術，令到雞的口感和味道可以媲美新鮮雞，是沒有激素、沒有防腐劑、沒有有害物質，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是不用解凍的，否則雞裡面的乳酸就會破壞肉質了。原味雞是沙皇雞，因為沒有用激素，所以養的時間特別長，要養足三個月，養到它大約兩斤半至三斤才至劏，所以是很大隻的，雞味亦都是特別濃的。我哋系大力推销呢样嘢，我建议大家转整呢只鸡，